幾深嘅行業嚟嘅，因為尤其是好多跨境活動啊冇咗啦，差唔多成個國際你又去任何地方差唔多都停頓曬，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受打擊大嘅。咁我哋睇翻政府嘅講法咧，譬如商經局啊邱騰華嘅講法啦，咁佢就話至今都未有旅客嚟香港啦，咁啊短期內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因為我哋試過幾次咧，譬如想做一啲旅遊氣泡咁樣啊，同新加坡咁啊試咗幾次啦，到最近聽講已經都唔試噶啦，因為大家到香港得嘅時候就新加坡有問題啊，到新加坡得又可能香港又啱有疫情，咁呢啲都係我諗好受困擾，咁內地亦都係啦，內地最近亦都疫情又再翻翻嚟嘅，咁我哋睇翻啲數字亦都係都幾驚人嘅嚇，即係我哋睇翻有啲係講到譬如話到今年年中左右到啦，咁啊倒閉咗嘅旅行社都有成百幾間啦，咁好多員工裏邊咧就個收入咁差唔多係可能得翻好少嘅，甚至係基本上冇噶，咁有啲亦都係被逼轉業啊咁，咁整個行業咧的確係受打擊嘅，咁但係咧即係正如你頭先問咧，就係好多行業都一樣係咁嘅，其實就除咗旅遊業之外咧，睇翻譬如航空公司啦，我睇翻好多其他即係相關即係要做遊客生意等等嗰啲零售啦嚇，咁都係受到影響嘅，咁但係點解今次政府又要再出手，就又再抌多三億七千幾萬落去咧咁，咁同埋抌咗個錢落之後又可以頂到幾耐咧咁嚇？呢啲我諗一陣間有機會同啲業界朋友都可以傾下噶。 係啊，因為如果講緊旅遊業嗰度咧，其實係已經係即係之前咧已經係透過防疫抗疫基金咧係提供咗咧四輪嘅資助咧，都係針對住旅遊業嘅。咁而家亦都特別係針對住旅遊業同埋相關嘅行業咧提供資助啦。咁可能亦都有啲朋友會問啊，其實佢哋係咪可以透過轉型咧去處理到呢一個問題咧？因為如果長期地係要由政府去到資助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咁呢個係咪一個比較即係一個理想嘅做法，同埋係咪一個徹底嘅做法咧？嗱，電話號碼18731啦，咁不如咧，大家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又如果你係相關業界嘅，你其實近呢一兩年啊嘅開工嘅狀況係點樣咧？有冇能夠成功地揾到其他嘅工作咧？18731，不如打嚟同我哋傾傾啊！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8月6号朝早9点半，屯门海珠路游乐场寻晚发生谋杀案，一名70岁男子死亡，警方在附近拘捕一名30岁男子，在他身上找到三把利器，警方正调查行凶动机。屯门区助理指挥官林庆章： 个男厕里面地上面发现有大量的血迹同埋有血的鞋印，其中一个厕格的墙壁上面亦都有血浅的痕迹。初步認為血鞋印和被捕男子的所穿著的波鞋鞋印吻合。 10:09， 起底罪行的入罪門檻環環相扣。 立法會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法案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說，修例是針對惡意起底的行為，不存在以言入罪， 需要證明起底者在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而披露其個人資料，而且有意圖或者是罔顧披露行為是否會導致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蒙受任何指明傷害，才會構成罪行。 11:03，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本港經濟有明顯復甦跡象，但疫情持續反覆，個別行業仍然受困，提供支援是避免他們倒閉。 政府所有的措施都是有針對性，譬如有些行業可能在短期內未能夠轉過來，但如果能夠令他們在逆境當中可以繼續維持的免於倒閉的時候，其實是留得青山在，起碼可以在經濟復甦的時候他們可以掌握到那個機遇。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㗎。陳景祥剛才新聞追蹤入邊咧聽到啦，係商經局局長咧邱騰華咧，佢有一句嘅説法啦，就話留得青山在。這個、呢個咧可能會唔會亦都係反映咗即係政府嘅一個睇法啦，就係、是、希望盡量咧保住啲行業啦，令到佢哋唔會倒閉啦。因為如果倒閉咧，可能就會牽連甚廣。 係啊，咁旅遊業都係其中香港一個支柱嚟嘅嚇，即係我哋喺即係未發生事之前咧，我哋讲紧即系香港嘅四大支柱啦，其中一个旅游业咧，都系占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比例噶。咁尤其是从业员啦吓，应该有超过20万啦。咁同埋就好多都系佢哋即系咁系 好多個生產鏈啊，即係個產業鏈好闊啊，即係譬如你包括咗司機啊、導遊啊，甚至同零售亦都有啲關係咁，因為你好多旅客嚟到可能幫襯買嘢咁，所以個產業本身咧，其實對香港嚟講係重要嘅，就唔係隨便你話轉業或者隨便就話你要一個其他嘅措施可以解決到。咁但係問題而家我哋個困境就話咧，我哋呢個疫情一路反反覆覆到而家為止咧，就已經都差唔多接近兩年㗎啦嘛。咁我亦都有睇翻啲數字咧，有啲業界嘅講法咧就話咧係政府嗰個資助咧。由今年二月開始咧，就支援又停咗噶啦嘛，咁所以咧就好多即系话旅行社咧，或者系即系真系从业员里边咧，我谂系开始个生计真系受到影响啊，或者受到呢个打击，咁呢方面我谂亦都系对佢嚟讲一个实际嘅困扰咯。 嗯，系啦，咁所以咧，而家政府喺防疫抗疫基金入边咧，再拨出咧接近系3亿7700万咧，俾旅游业同埋相关嘅跨境客运业啦，提供一个特殊嘅额外支援。对于呢啲行业嘅从业员嚟讲，又或者對於做緊呢啲行業生意嘅人嚟講，係咪一個及時雨咧？18721，大家去打電話嚟啦，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你一位嘉賓啦，就係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主席余利華嘅。余利華你好。 Hey, 你好，主持人你好。 嗱，头先咧，我哋就即系我同陈景祥都倾到啦，就系、是、呢个行业咧雇员人数啊。其实你大概睇到，譬如导游嗰方面咧，你哋嗰个行业雇员人数嘅变化系点样啊？最近？ 哇！最近变化好大啦，好多，因为咧我哋差唔多成两年咧都冇嘢做啦，咁所以之后咧就系转行啦，去做下其他嘅。咁基本上就系只留翻一啲咧，可能系。平身留職，但是就在公司就叫做坐下，咁咧就留翻一部分人喺度，咁咧就變咗咧成日極少噶啦，咁啊所以大部分咧都冇嘢做噶啦，咁樣樣咯。 嗯，啲專行人多唔多啊？即係或者你有冇大概知道啊？佔你個行裏邊嘅？ 而家轉啦，我哋呢行嗰啲 係啊， 而家基本係冇曬噶啦，可以講 轉走， 即係轉走係啦，轉走 轉走嘅已經係基本上係90%啊。嘅人都轉咗噶啦，或者有啲係停身停咗喺度啦咁。不過咧，就喺呢段時間，但我哋就有啲咧就冇停低，係做咩咧？咁就一個咧就係、是、僱員再培訓局嗰度出咗一啲嘅特別愛增值課程啦。咁佢哋就去讀下，咁啊可以收取一啲嘅津貼啦。咁有啲咧上咗之後咧，就有啲就係攞咗個保安牌，就去咗去轉做保安啦。有啲係做保險啊，即係各方面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政府咧，应该系咪应该多啲嘅支援下我哋咧？咁，咁而家呢一次咧，我哋早轮一路都有话，系咪可以帮到我哋？其实我哋好想咧，就唔系话净系支援我哋，我哋系提出咧，就系、是、可唔可以开辟一啲嘅临时嘅工种，俾我哋去做嘢之后咧，我哋收取一啲嘅报酬咁样样。咁喺度年前嗰陣時候咧提出之後咧，政府就可以咧就安排咗一啲嘅疫苗站，俾我哋一啲嘅導遊啦、跨境巴士啊、酒店啊呢啲從業員咧都可以去做呢一樣嘢咯。咁但係呢度嘅人數就得1800人到啦，咁樣樣。咁但係好大部分又冇咯。咁但係咧就係、是，所以我哋亦都有要求咧，政府係咪有啲嘅？綠色大使啊，可以在一些的景點裏面呢做一些的引導和一些的提供指引垃圾自己帶走啊，或者是一些的文明的旅遊啊，咁呢啲咁希望呢就是現在很多在疫症出不到去，又大批市民呢都去到一些的郊野的地方呢，咁好像一些的地質公園，好像萬年水庫，你知道那些岩柱咧，其實經過風化咧，都好容易危險嘅。但有好多一啲人咧，就走埋去嗰度影相啊、攀爬啊咁。咁如果有一啲嘅指引咧，有人喺度咧，咁都好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可以做到呢一啲咯。 系嗱，不過余利華，如果睇翻你頭先嗰個建議咧，佢吸納嘅人數會唔會都相當之有限咧？因為如果你話譬如綠色大使啊，喺某啲景點啊，亦都咁樣坦白講，即係而家喺暑假咧，可能就出 有嘅人數咧會略為多咗啲，咁但係當九月新學年咧再翻學嘅時候咧，大家又會集中翻喺禮拜六日啊嗰啲時間咧，先至會再出行嘅。咁同埋就算你一個景點咧，佢點樣提供法啦，其實佢終究嗰個人數都會係相當之有限嘅，即係呢啲係咪一啲真係指到 cut 嘅建議咧？ 是啊，其實是止咳的，就不是可以達到我們的。那我們希望就是通關啦，可以做到出去啦。這些其實人數很有限的。那另外一個呢，就現在只有呢在不同的地方，好像我們現在今天呢就搞了一個旅遊撐旅遊市集啦，那即自己救自己囉，那我們就要一些從而我們自己去找一些東西開個檔這樣試下可不可以做到囉。那所以呢在昨天呢就宣布就有一個的特別的這個的資助給我們呢7500元呢，其實呢這個其實我們講的好過沒有啦，但是呢亦都有一部分即是說是第一輪的支援那陣時候呢，他們特別是本地旅遊那些呢導遊呢他們是拿不到這一筆錢的，所以現在呢我們講的如果是真的要幫我們的呢，其實就不單止這樣咯，但是現在要怎樣樣可以呢開通關呢，這個是我們的最大的希望， 長遠計一定要做這步啦， 沒錯啦。 啊，但是余麗華我想問一下你，是啊，是不好意思啊，我想問一下你呢，就你剛才講了譬如有些設啲臨時工啦，其實都是一個好的方法啦。咁嗱，政府你都睇返呢，佢都幫手呢，即係諗過啲橋嘅啫，所謂啊，譬如話本地遊啊或者遊輪啊嗰啲咁。咁但係睇返啲數字呢，行內裏面呢講返呢就似乎唔係話反應好大嘅啫。嗱，譬如本地遊呢就有你剛才提過啲咁嘅元素啦，綠色大使啊或者地質公園咁，即係都係發揮返你本地旅遊嘅時候一啲嘅服務嗰啲咁。咁但係我哋睇返如果而家話本地遊都唔係話解決到好多問題，咁但係臨時工種嘅需求有幾多呢，或者你可唔可以講下個行裏面呢，你哋所知嘅係咪真係個本地遊唔係太做得起呀，或者係幫你哋未必幫得好多嘅呢，係咪咁呀，真係個實情。 其實係真係幫得唔係好多嘅。 係點解呢， 其實嗱，因為呢佢嗰個人數呢，而家我哋而家做緊嘅登記嗰度呢，而家係大概係500間旅行社啦，咁你如果係咁樣呢，每一間旅行社大約呢就可能做到300幾人嘅。咁即係咁樣樣嘅話呢，300幾人呢，你其實真正同我哋以前做開團嘅呢嗰個人數係低好多。咁再加上而家嘅疫症呢，一架車只可以坐28個人。咁實情呢係得10個團嘅啫。咁你10個團裏面你話而家嘅費用其實係收唔到幾高嘅，咁所以幫助唔大。咁但係呢就算當我哋十個團，咁如果係一共咁樣計落去，咁嗰個導遊呢其實都唔幫到好多。但係我覺得呢啲都可以呢，都我哋都叫做有少少可以指學，就係都有少少嘢做，包括旅遊巴司機都好嘅，俾我喐下， 做住先啦，即係差唔多 係啦，都有啲喐動下。所以呢個呢就係話點樣樣可以等到我哋呢，咁我哋希望呢就係，是，開多啲唔同嘅工種啦，即係好似而家嘅博物館又好，其他嘅有啲地方都可以俾我哋啲導遊可以發揮到嘅，係咁樣樣。 嗱，不過咧，余麗華其實都想問啊，你頭先講咧本地遊啦，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好有限啦，杯水車薪啦。但係反而本身會唔會係因為個旅遊產品咧，對於普遍市民嚟講唔算係特別吸引，咁所以亦都令到即係就算你哋想係轉去呢一個範疇發展咧，都可能會有所限制呢？ 唔係呢個問題，係而家咧，因為我哋如果要做咧，我哋必須要申請嘅，即係先要註冊，即係要申請咗。因為而家係旅遊係豁免嗰個30人嗰、那個，咁啊要就登記。咁然後咧就限制咧，就而家咧我哋得1000個名額嘅啫，一間旅行社。咁如果有啲咧做咗啲1000個名額咧，就冇噶啦，就冇得資助又剩嘅。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希望咧政府係加碼。可唔可以再加多即係最起碼都加多1000人啦，咁而家有啲旅行社呢已經做咗啦，做曬啲 quota 啦，咁呢、這個咁佢仲有呢就係而家有一啲旅行社本身佢係做開外遊嘅，佢就唔係識到做本地嘅，咁仲有一啲係做開機票呀嗰啲，咁所以呢而家就要睇下點樣樣可以平均分都可以做到幫到，咁特別係我哋導遊呢就係要有旅行社有開到團我哋先有囉，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咧，亦都資助咧，可唔可以就係

做綠色大使啊，即係其他類嘅職位啦。咁但係即係宗教呢啲嘅職位可以幫到行業入邊幾多人咧？因為成個旅遊行業真係都相當之多人噶嘛。咁點搞咧？嗱，呢個係一個頭痛嘅問題啦。咁而勞福局局長咧羅志光咧，其實之前咧佢出席電台另一個電台節目嘅時候咧，佢亦都講過，其實唔少咧發展中國家嘅疫情咧係唔樂觀嘅，可能會去持續到2023同埋2024年。咁佢就直情係話咧，政府咧難以咧連續幾年咁樣咧去資助旅遊業。咁所以政府咧目前會考慮咧幫助一啲冰封已久嘅行業嘅從業員咧係轉行。咁但係似乎即係講完呢一番嘅説話之後咧，暫時又未見政府真係有啲乜嘢嘅計劃出到嚟咧，係幫呢啲嘅冰封行業嘅從業員轉行。 是因為其實今次嗰個受打擊咧，我相信係整個經濟每個環節或者甚至係每個行咧都受影響噶。咁我睇翻香港咁計啦，就唯一可以話即係叫做幸免於難啦，就係金融啦。咁但係金融業大家知道咧，係本身一個即係唔係話牽涉好多人手嘅一個行業嚟噶，同埋咧佢哋係一個好專門下嘅。你唔係其他啊想入去轉型就轉咗入去啊咁。咁啊或者地產啦或者買樓咁，即係啲好少數嘅呢一類咁樣經濟活動嘅咧，就唔係受好大影響。咁你再數翻之外嘅咧，其他基本上都係我諗受到打擊嘅，有嚴重的程度分別嘅啫。咁換言之，即係話咧，如果你按照局長嘅講法講，你唔得就轉行啦。咁但係轉去邊咧？咁嚇，可能從業員都會問你。咁我唔喺旅遊業裏邊去轉去邊度咧？咁譬如話交通嚇，或者係跨境嘅交通，今次裏邊我睇翻啲數字都一樣受到大打擊嘅，係嘛？咁你航空公司更加添啦嚇。咁所以你變咗，其實你冇乜其他地方咧，即係真係可以再轉嘅。咁唯一而家咧，大家最有錢嘅，大家知道就係政府嘅啫，嚇。即係政府即使派咗幾次錢之後，都仲話有成8000億啊嘅儲備喺度。咁點樣好好地用呢筆錢呢？其中一個當然就係我哋要為未來個經濟復甦打個基礎啦。但另一個咧就係燃眉之急啊，即係眼前見到最重要咧就係點樣可以保障到每個行業嘅員工啊，即係希望能夠幫佢舒緩到一啲嘅痛苦啦，另一個都係點樣可以將個行業去延長啊？佢嗰、那個即係捱過呢段困難時期嘅一個抵禦能力啦，咁所以局長個講法咧，即係話你唔得噶啦，你轉行呢個咧，就我諗一定係俾人覺得非常涼薄噶啦嚇。即係你除非你真係有一個好具體嘅建議嚇，如果唔係話你咁講嘅話咧，其實都係更加令到啲僱員更加傷心嘅啫，因為佢實際上你望出去咧，其他有咩地方可以容納到佢哋咧嚇。咁頭先我哋講過其中一個余利華嗰個行業嚟講咧，佢話譬如有啲人即使轉去做保安或者轉去做其他臨時工咧，都係講緊好細嘅比例嘅。你相比成個旅遊業界嗰個人數嚟比較咧，基本上係解決唔到任何問題，可以講。 咁過去咧，其實香港都經歷過好幾次嘅經濟轉型啦，亦都難以咧靠過單一嘅行業咧吸納曬所有嘅員工嘅，咁所以大家都會記得即係點解會有僱員再培訓局嘅出現咧？原因就係因為要幫助一啲因為譬如香港嘅工業北移咗咧，而有大班人咧嘅勞動力咧剩翻喺度，咁要考慮下點樣幫佢哋轉去另一個行業。咁但係嗰陣時都講。讲紧咧一个好广泛嘅行业去到选择啦，咁但系而家嗰个客观嘅经济状况咧，就同当时咧有好大差别。而另外一个咧，可能都值得即系大家会系都会去谂嘅一个问题，就系我哋针对住旅游业嘅援助，其实应该将个重点摆多啲喺个叫做营运者身上啊，定系咧喺个从业员身上，我哋嘅资助额都应该要提高咧。譬如咧，我哋头先即系一开始咧节目简介过。而家嗰3.7亿咧嘅資助啦，佢亦都係咧，即係有針對住僱主同埋僱員嘅兩部分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如果針對住僱主嗰部分，由於佢聘用嘅員工嘅人數較多，開支較多，咁佢自然咧嗰個嘅津貼額咧亦都會比較大。咁但係呢度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嘅人咧就會都會問嘅，其實會唔會有更加多嘅直接資助係需要俾啲員工咧？而唔係淨係即係可能比較大嘅力度咧，就去咗支援老闆上面咧，呢、這個可能亦都係另一個要思考嘅問題。 係啊，但係咧就呢個就真係好難為一個即係一刀切嘅答案嘅，因為咧就幫到僱員呢個係最直接啦，因為佢哋最前線同埋咧即係可能係最需要幫助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一間公司裏邊，如果你個老闆頂唔住嘅話咧，咁佢執笠啦咁。咁佢其實冇咗間公司，其實一連串嘅員工啊，同樣都係失業嘅啫嚇。咁所以而家個折衷啲嘅咧，就係話咧 可能政府抌啲钱落去，咁咧就延续住呢个行业先吓。即系头先我哋讲转业咧，咁好多人嘅心态都话咧，佢转未必一定转得到，亦都唔知转去边。咁就希望咧，呢个系一个过渡期嘅啫。咁呢个过渡期当然越短越好啦。如果唔系的话咧，就喺呢个过渡期里边咧，尽量系以一个公帑咧，令到佢哋能够渡过呢个难关。咁佢哋大家都觉得呢个难关，我相信系一个眼前嘅啫。但系问题咧，咁呢个难关都不幸地已经都差唔多两年啦吓。咁再望落去，有啲人估计咧，可能要到话2023甚至2024咧，先恢复到嘅。咁长嘅时间里边咧，到底点可以真系撑得到咧？同埋系咪真可以撑得到咧？咁我谂呢个咧系头先刚才你讲嗰个问题里边啦，燕萍你讲嘅问题里边咧，到底帮助系点样帮法咧？吓系帮到边度先能够可以以战养战啊最合理啦吓？即系譬如真系帮个行业可以有啲活动，咁虽然未必有得赚嘅，但起码啲人可以开到工先咁吓。譬如本地游啊，头先我讲嗰啲咧，都系冇办法之中一啲办法啦。咁系咪可以再谂多啲，就唔系净系话叫你转行啦？咁可能系更加帮到嗰个业界都未定。 好，18723，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请嚟中港通集团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啊，陈宗仪。陈宗仪你好。 你好，主持。 陈宗仪，今次咧嘅资助咧，如果针对住系即系譬如旅游巴司机嗰方面咧，亦都会有一个3350元嘅津贴啦。而跨境嘅巴士咧，就系每架嘅持牌跨境巴士嘅登记车主咧，都会有一笔过咧30000元嘅津贴嘅，亦都估计咧可以惠及咧1500辆咧嘅跨境巴士嘅。喺跨境运输行业上面，其实呢一啲嘅措施真系帮到几多咧？ 其實是有限的，但是為什麼我只有限的呢？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支持那個跨境的巴士司機要頂住來呢？雖然是3000多元不是很多，因為呢我們是政府呢，即使開了關，有沒有想過呢，開了關是沒有巴士沒有司機的呢？為什麼是沒有巴士沒有司機呢？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呢停業了18至19个月，那一邊的经营者咧有6个月嘅流动现金咧，已经好顶笼噶啦，系咪？咁18个月咧，系已经系家无余粮，山穷水绝啊，一定系好多业界都系按埋层楼去顶住。咁已经系10几个月啦，系根本冇人可以预计到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而家出现嘅问题咧。同銀行借貸，點解我哋要一定要政府幫手呢？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決定是政府停業，而且我哋農曆年停業嗰陣時咧，招致我哋好大嘅損失，因為你突然間停業，好多客源訂咗酒店、訂咗機票，要求賠償嗰啲問題咧，我哋都唔敢同政府提賠償啊，因為我哋即時已經補償俾客户，因為保持個最好嘅關係。咁其實我哋當時咧喺農曆年裏面賠償已經好驚人嘅，即係喺農曆年之前啊嘛，因為唔想引致一個好大嘅人流嘅流動咧，所以就政府一截龍啦，一截龍我哋損失好大。咁一直以嚟咧，我哋都冇講過咩賠償，而家即係要求係咩咧？可唔可以喺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揾過啲銀行話借錢可以有兩個問題，第一你有經營。而家完全冇經營，一分錢現金都冇，我冇辦法睇咗你營運數據去借錢。第二樣嘢咧就係而家我哋嘅抵押係咩咧？所有嘅巴士已經冇抵押價值嘅。如果有抵押價值，就唔會有巴士墳場啦。銀行本來咧，你冇供款或者供款唔夠咧，應該收翻你嘅巴士嘅嘛，係咪？而家全部都係賣家，冇買家。咁銀行收返你嘅巴士根本就冇市場價值，因為你有買有賣之後市場價值㗎嘛。咁所以呢冇抵押冇經營業績，而且係冇保證開關之後呢係可以回復正常，因為一定係有限度咁樣去經營。咁大量嘅車追逐少量嘅客户，咁到時點保證有盈利呢？咁所以連貸款都冇。咁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冇貸款，亦都係政府要求我哋停業，而且我哋係完全停業喎，係18、19个月一分錢都冇。唔同本地巴士，本地巴士佢都可以係本地經營啊，有本地團啦、可以有校車啊。我哋係完全因為規管嗰方面咧，本地嘅嗰碗飯都唔夠飽啦。 咁你仲要拱千幾部巴士去同本地爭，運輸署就唔容許，寧願我哋完全停業。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又完全好無助嘅，只係可以伸手同政府溝通。如果點解國泰政府都投入270多億？點解我哋唔可以俾1-2億？我哋淨要求咩咧？我哋都是整翻好嗰部車啫嘛。如果你有揸車經驗就知道，如果你停咗架車1-2年嘅話咧，你淨係架私家車整翻都要幾萬蚊。維修費啊，而何況架巴士添？我哋計個條數俾政府就大概80,000-100,000到啦，整翻架車，又符合高速公路。咁其實呢30,000咧，即係一個補貼嘅維修費嘅啫。其實係起碼係。我哋政府點解會補貼咁少咧？佢認為你只係有少部分車開動咗先啦，都唔會一開始開曬啦。咁所以多多少少都叫做有一個支持咯。 啊，陳宗儀，我想問一下你哋，譬如話譬如好多都學你啲行家都諗緊，即係叫轉下型啊，或者諗下啲其他方法，點樣喺呢個困境裏面即係起碼捱住先啦咁。咁你做跨境車呢部分有冇一啲咁樣譬如業務啊，或者啲新嘅諗法，可以即係做住某啲嘢先，即係有啲生意做下先嘅咧？咁有冇一啲咁樣嘅諗頭㗎？即係而家。 其實咁啊，書商都可以做網上訂購啦，係咪啊？冇展覽都可以，冇書展都係 啦，即係諗辦法啦，諗下辦法啦咁。 即係餐廳都可以做短啲時間都有生意做啊。但 係 我哋要求好簡單，就係、是、如果你千幾部車，我而家過唔到關，你俾我哋喺本地做經營得唔得咧？即係咁，但係本地嘅交通其他業界好反對嘅喎，係咪？即係而家嗰碗飯我都。食唔到咁多車都停曬喺度，你仲要多千幾部車喺度經營。 即係你都同政府曾經傾過啊，即係可唔可以用喺本地一啲嘅服務裏邊？ 因為短期嘅安排得唔得咧？就因為短期，因為冇旅行團啦。因為而家冇旅遊客，本地車都全部擺曬喺度。咁即係政府嘅話就唔好添亂啦，因為呢個都係而家本地都餓死，你仲要同佢吊頸冇繩，你仲要同佢。仲踩佢多腳，咁又唔得嘅。因為我哋規管就係跨境嘅。如果一個口岸唔正常開放，或者就算即使開關嘅，好似澳門咁，都係5,000人一日啫嘛。5,000人一日，唔好話千幾部車啦，用20-30部車都夠啦。咁即係其實將會我哋唔單止開業，可能開業2-3年之內咧，都冇辦法去到以前個規模嘅。咁所以政府係咪要特別要同我哋去商量？點樣去扶持呢？呢、這個正正因為咁樣，銀行唔肯大規模借貸嘅原因。 但係政府可唔可以做一個擔保咁樣嘅？譬如有啲中小企嗰陣時都提出過啦，即係頭先你所講咧，譬如話因為冇生意啦，或者其他嘢咁困難時期啊嘛。譬如政府又冇辦法可以做一個擔保啊嘛，有冇同政府傾過呢個方案？由政府做擔保，然之後你哋向銀行借錢咁咧？ 同金管局提過呢個問題，但係金管局提嗰個原則咧，因為政府咧係唔係專家？佢喺銀行風險有個規管問題。首先係銀行認為值得借，政府先有個擔保還款啦。而而家嚟講咧，喺政策上咧，因為係逐步開關嘅，係將會有大部分嘅車係停駛，而且有一個唔知幾時嘅時間，疫情都反覆啦。咁所以銀行即係冇銀行願意去計到條數，唔識計嗰條數。 咁所以亦都不可行啦，係咪吓？咁不過 貸款貸唔到， 明白。如果陳宗儀，我聽你頭先咁講咧，即係似乎而家基本上冇乜其他路可以行噶咯，即係唯一一樣嘢就係、是、當政府又唔想你投入本地市場嘅時候，唯一一樣就係由政府即係不定期咁樣咧推出一啲嘅金額嘅資助咧，幫你哋吊住噶咯，係咪啊？ 嗱，正如好簡單咧，如果你要唔要政府？我資助270多億嘅國泰咧，我覺得係冇必要一次過咁多嘅。咁但係咧，政府嘅理由就話我要維持個地區行樞紐地位係 OK 嘅，同意嘅。咁我哋亦都係要維持大灣區嘅陸路樞紐地位啫，係咪？咁你都要維持直通巴士，起碼將來如果斷曬直通巴士嘅話咧， 是不是政府愿意只是得回中资的直管巴士公司呢？ 明白，即是如何保存个实力啦，令到行业呢继续生存，以备一开关的时候就可以再继续营运啦。喂，陈宗仪，时间所限，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陈宗仪呢是中港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嗯，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同学问萧叔叔负累，我哋英文点讲？嗰、那个同学咧，佢都知道噶啦。佢话 burden 呢个字咧，就我哋成日用啦 ，burden。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用喺一个句子上面咧？咁其实就 I really don't want to be a burden。OK， 我真系唔想成为一个负累啊。OK， 咁亦都可以啦。或者我可以话，咦？如果咁样做，我可能会系成为咗呢个 job 或者呢件事嘅一个唔系几好嘅一个负累。我系话 ，I'm afraid I'm going to be quite a burden。I'm afraid I'm going to be quite a burden. I'm afraid, 大家都识啦。A-F-R-A-I-D. Okay, I'm going to be quite a burden. 一个几大嘅负累。I'm afraid I'm going to be quite a burden. 就系咁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曾经从讲到旅行业界怎样去转型呢，咁其中呢有一啲经营主打系文化深度游嘅旅行嘅旅行社呢，佢哋就做咗另一啲嘅方法，包括咗就系做一啲嘅即系讲座啦，咁同埋呢做一啲嘅网络营销业务嘅。咁究竟呢佢哋嘅做法系点样呢？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就系 Grow Travel 嘅共同创办人陈成君。陈成君你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嗱，我见咧，你哋话即系你哋而家嘅收入咧，已经回复到以往嘅八成啦。实际上，譬如你哋而家去做讲座啊等等嗰方面，嗰、那个做法同你哋以往去做文化深度游嘅时候，都要附以可能好多嘅资料俾佢哋，有啲乜嘢唔同咧？那个营运方式 系咁，其实睇翻我哋以前做文化深度游啦，咁着重一样嘢就系嗰、那个。行程的內容和對世界各地的一些風土人情文化介紹，那我們很自然就發覺這件事其實有些什麼地方還有 market 呢？那其實剛才即主持都有講到，我們做一些叫網上講座或者 online course 呢，那就給一些坊間有興趣的人報名，那我們都找了一些不同的即 KOL 啊去幫手講個堂。但另一個其實我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反而係學校嘅一啲機構客户，咁其實因為好多學校以往例如暑假呢啲時間其實出去遊學團㗎嘛，咁但係佢哋冇曬呢個機會嘅時候，反而就揾咗我哋做好多 virtual tour 啦，或者係一啲講下世界各地文化嘅一啲講座，咁其實呢啲都帶嚟相當 OK 嘅收入嘅。 嗯，咁呢个转型里边咧，即系你哋系喺网上，即系当一个我哋叫咩啊，虚拟旅游啦，可唔可以咁讲啊？ 都可以咁讲嘅，系啦。 咁但系嗰啲介绍嘅地方系咪都系你哋当时做深度游嗰啲国家咧？即系比较我哋叫做比较冷门啲嘅地方咧，譬如北韩啊嗰啲咁样。喺网上嘅时候，系咪都系做翻嗰啲国家咁样嘅介绍啊？ 如果系讲外地嘅，都的确系即系北韩啦、伊朗。咁当然伊朗就会顺便讲多啲成个中东啊，去到以色列啊嗰啲都会讲，仲有东欧嗰啲。咁但系另一个有趣嘅就系有啲学校都想睇翻香港嘅时候，我哋喺香港就例如点样介绍翻重庆大厦、重庆大厦同一啲中东世界嘅关系嘅，咁呢啲都揾咗我哋。 哦，呢啲系网上本地有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系啦，系啦，冇错。 咁啲学校系喺暑假期间就请你哋帮手。即系做呢啲就唔能够出门啦，就喺网上啦。咁反应系点样嘅咧？你可唔可以讲下？ 反应都几好啊！即系净系例如呢个七月啦，啱啱完咗，我哋都有十几个学校客户做咗相关嘅一啲咁样嘅活动。咁我哋都期望有啲学校都成日讲紧，即系就算开学。 咁都已經可以做啦，或者係甚至聖誕節嗰啲位都可以去 planning 啦。咁我諗學校都好唔想學生話，即係而家疫情冇得出去啫，但係係咪都唔可以學習國際間嘅啲文化咧？咁我老師都開始係諗呢啲方向。 係，但係你哋另一樣轉型咧，就係網絡營銷業務，就係幫其他公司宣傳品牌咧。這個就同你哋做開嘅嘢咧，係可以話係完全另一條路嚟，係咪啊？ 這個冇錯，但係咧。同我哋以前做即係 Go Travel 嘅時候咧，嗰個叫做技巧 skill set 就反而係似，因為我哋其實另外都開咗廣告公司，做好多唔同嘅客户，做一啲廣告營銷啊，同埋公關工作。咁呢方面係其實就坦白講都辛苦啲嘅，因為個新嘅行業啦。咁例如客户，雖然我哋以往嚟幫自己宣傳啊，或者媒體曝光自己嘅成績唔錯，但其實其他客户就諗你點樣幫到我咧，咁都的確係要多啲時間去。說服，但其實剛才即係兩位主持提到我哋收入配翻八成，其實呢個係舊年嘅報道啦。咁而家其實行多少一年咧，咁其實最即係客户即係比較辛苦嘅時間，佢相信我哋嘅嗰段時間都過咗。而家慢慢我哋都真係朝住一個廣告啊、公關公司嘅進發咁樣。 明白，好，陳成君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咁啊，嗱，不過陳景祥如果要轉型咧，其實都可能要配合翻嗰個公司本身嘅一啲嘢。特殊嘅條件先做到， 但係呢個轉型都幾有趣，亦都係一個即係幾有啟發性喎，即係好多嘢即係絕處逢生啊嘛嚇，即係真係去旅行唔得咁啊，網上啦咁，而家學校都咁受歡迎，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咯。 好，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天马苑，反方向去翻龙翔道咧，龙尾就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现在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几远。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美丰业、敏捷控股和德泰新能源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7， 日元 109.83，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251， 人民币 6.469， 英镑对美元 1.392，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39，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705。港金系报16,7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7.1美元，卖出价1,798.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4，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相当之长，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苏屋村，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苏屋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后些少近住骏发花园那段的龙尾排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九龙塘律伦街那段车多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车龙排到近金钟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排到合和中心，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慢车的龙尾去到康华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那段的龙尾一路排到去近书院道，亚街老街在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排到去近九龙医院的对开的桥面，另外佐敦道去洪水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那段挤塞龙尾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香港劍擊隊總教練鄭少康康 Sir 一直對加朗都好有信心， 加朗非常之睇好嘅，同埋係對佢嘅評價都好高嘅。我就形容佢係技術全面，進攻、防守、搶攻每一個環節佢都係做得好嘅。呢幾年嚟嘅時候，加朗係比較其實你睇佢文文靜靜啦，平時，但係其實佢打起比賽嚟都幾火爆嘅。 香港電台第一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巴西是南美洲第一大国，亦都是资源和农产品出口大国，可惜受困于严峻的疫情，令到生产力急速下降，资源和农业产品价格随即上升。但另一方面，人民因为疫情失去工作的比率上升，国民和社会购买力受到打击，令到国家经济陷入滞胀之苦。因应资源农产价格上升带动了通胀，甚至到达失控的地步，巴西央行没办法不加息。当民众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大言不惭，以自由人权之名无视疫情肆虐，一心走民水路线来为他明年大选连任铺路之际，冷不防巴西央行已经默默地多次加息，在3月至5月之间累积加了一厘半，而且还会再加下去。巴西之前因应疫情导致经济下滑，宣布了经济刺激方案，例如推动基建等项目，现在由于通胀失控被迫压后，这样就进一步打击国民经济，推高失业率，最后苦了的必然是人民。面对百物腾贵，但是又逐渐失去就业机会，缩减的收入没办法应付每日的生活开支，换言之，巴西人民面临经济增长停顿，加上通胀但又不断升温的经济滞胀苦果，拉阔啲嚟睇，巴西就是一面镜， 映照全球在无限的量化宽松下，加上疫情带来的大危机，今日的巴西正为全球局势走向揭开一场预演。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陈景祥。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陈景祥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又为大家做一个，即系邀请专家咧，同我哋做一个法例嘅解说啦。咁因为咧，其实嚟紧咧都会有几场嘅选举啦，会出现啦吓。咁啊，究竟啊喺一啲嘅涉及到选举舞弊行为上面，其实我哋应该要去点样去认识相关嘅法例管制咧？即系以免系真系系触犯咗即系相关嘅一啲嘅条例咧。嗱，因为咧较早之前就歌手黄耀明啦，佢喺2018年嘅时候咧，就为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嘅候选人咧嘅欧诺轩啊，佢嘅造势大会入边咧就站台唱歌，咁而且咧亦都喺表演之后咧落台之前咧就讲咗一句咧话3月11号选欧诺轩啊吓咁样，咁然之后日前咧廉政公署就起诉一项咧就系喺选举中向他人提供娱乐嘅舞弊行为呢个嘅罪名嘅，咁不过咧。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之后，就控方决定不提正功起诉，以签保守行为处理的。因为控方主要就是回答裁判官的追问，就说是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欧诺轩是向黄耀明提供了报酬，或者是邀请黄耀明做一个投票的呼吁的。其后经过辩方向法官方面陈词，咁啊，法官咧，亦都系令到亦都系咧下令咧，唔单止系黄耀明，欧诺轩咧，亦都系可以以自签2000蚊担保，守行为18个月，期间咧要行为良好，保持公众安宁，以及不得干犯咧同选举舞弊相关嘅罪行，而咧个控罪系撤回嘅。嗱，咁喺呢件事件当中咧，我谂即系大家可以都认识一下啦，究竟选举舞弊入边咧乜嘢叫做提供娱乐咧？咁点样先至会有机会构成啊？呢一个嘅控罪个罪行元素系点样咧？不如咧电话旁边我哋先请嚟一位专家同我哋介绍一下。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廉政公署嘅前总调查主任，亦都系咧而家身为一位大律师嘅查石我噶，查石我你好，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好， 你好查石我，不如你先同公众讲解一下咧，乜嘢叫不提正功起诉啊？ 嗱，呢个咧就喺法庭咧系经常系有咁做嘅，咁主要咧就系一般嚟讲就系辩方会提出。就是用一个另类方式去处理嗰件案，咁咧就控方考虑晒所有情况之下咧，就系接受辩方嘅建议咧，就用另类方式。所谓另类方式咧，就系被告人咧系愿意咧系签保守行为，咁咧就咁控方咧就会撤销，亦都同意个案情，即系辩方同意案情，亦都系愿意签保守行为。咁咧就变嗰、那个控方咧就会撤销个控罪啦。咁亦都有啲情况咧，就系裁判官咧系要求控方去考虑，即系系咪用一个另类方法处理比较恰当咧？咁咁咧就喺呢件案件嚟讲咧，其实好清楚咧，就系嗰个案情咧唔系话咁严重啊。佢唔同话一般即系选举舞弊咧，系用所谓贿选啦，比如我俾钱你，叫你投我票。咁呢啲就相当严重啦，或者我请你食餐饭啊，豪华嘅豪车啊，4000蚊一位嘅咁，咁嘅时候咧，然之后叫你投我票咧， 咁亦都係好嚴重啦。但係而家呢個呢，就係、是、阿黃耀明佢唱咗兩首歌，跟住呢就呼籲大家投票俾阿歐樂軒咁樣。咁嗰個關鍵呢，就喺法例上呢，就對呢、這個娛樂呢就冇一個好清晰嘅界定嘅。咁所以我話呢件案上到法庭呢，係會有好多法律嘅爭拗啊。咁、當然而家唔使爭拗啦，佢接受咗这个另类方式处理呢，咁就解决咗件事啦咁样。 是啊，陈先生，我想问下，你已经解释咗啦，咁但係话对嗰个娱乐个界定呢，咁今次里面呢就都好清楚啦，黄耀明本身係歌手嚟㗎嘛。咁但係我哋睇成件事呢，即係最初发生嘅时候，大家就觉得政府都係好高调啦，咁係咪又想传达某啲讯息呢咁。咁但係好快地呢件事又用头先咁嘅方法解决咗啦。咁我睇见呢就话法官呢就问呢，就本案有冇收取报酬，咁又冇啦。咁然之后咧就欧乐轩有冇邀请黄耀明做投票呼吁，又冇啦，咁又结案啦，咁官咧就判咗用呢咁嘅方法签保守啦。咁我想问嘅问题就系、是，咁当时如果其实系咁嘅，点解要提到检控，要咁高姿态要拉人？咁系咪一个认真谂过呢件案件系有几大嘅把握，或者系之后先去做咧？因为你见到个撤销喺呢个庭上，即系辩方提出之后，咁就可以解决到啦，即系已经就唔需要再进行嗰个检控啦。咁咁点解会发生咁样嘅咧？其实系咪依件案点解会咁样嚟咧？即系变咗系。 系嗱，你嗰个问题咧有两边，分两边啦。一边咧就系点解要检控咁样。 嗯。 咁点解要检控咧？就好简单啫，就睇下即系相关嘅行为有冇触犯法例啦。 嗯。 咁如果表面上嚟讲咧，佢唱歌系娱乐人，跟住咧就叫人投票。 嗯。 咁咧就触犯咗呢、這个相关嘅选举条例，即系香港法例。第五四章咧，第十二条咧，系讲得好清楚咧，任何人提供饮食啊，同埋咧系娱乐咧，而作为咧有使别人咧去投或者唔投某个候选人咧，就触犯法例噶啦。 嗯， 咁喺表面上咧就系触犯咗法例。 嗯， 咁但系你话点解要咁高调咧？咁呢个就我唔明白啦。我亦都冇办法代廉署去解释点解要咁高调啦。 嗯， 亦或系黄耀明系一位好出名嘅歌手，你一对黄耀明采取行动就自然就引起大家嘅关注噶啦。高调与唔高调咧，我哋好难去评论啦。但系喺法例上咧，表面上系。是有问题，是可能触犯法例。但是个案情本身呢又不是那么严重喎，正如刚才我讲、你不是说真的我俾钱你叫你投我票啊，或者我请你吃饭叫你投我票。咁同埋娱乐系乜嘢呢，咁到而家都冇办法清晰界定啊。是吧，搵个小朋友上去打两下鼓，咁你算不算是娱乐呢？或者你话我哋大家一起唱歌，咁我话我不是娱乐，我只不过是制造个气氛喎。因为当日是一个造势大会嘛、所有造势大会都是制造气氛的啦。咁、所以我话如果呢件案真的去到审呢，是有好多法律争拗的。 是。同埋你刚才讲嗰个呢，就是话表面上就好似是会触犯法律啦，咁所以会检控啦。咁、但係检控一件案，我相信即係控方都应该要掌握好多好实质嘅证据啦，同埋係觉得呢个案应该有相当嘅把握呢、或者可以定到罪先去㗎嘛。咁但今次里面呢，我哋就话除咗当事人係叫高调啦，同埋知名度高之外呢，第一上到法庭咁解决咗两个个问题之后就冇事咯，即系件案。咁你又觉得系咪即系表面虽然系话即系好似系觉得有个案件啫，咁但系似乎个证据嗰样嘢又真系唔系好多。你变咗觉得咁容易就解决咗噶啦？咁一个检控里边系咪应该要咁做嘅咧？系咪应该有多啲证据先去做噶？其实应该系 嗱，证据咧就唔系话冇嘅，因为佢哋亦都喺网上揾到啲资料啊，亦都当晚嗰啲 video 啊。佢係證據係有嘅，有證明咩呢？證明啊，黃耀明當時係在場，係有唱兩首歌，亦都有呼籲啲人咧 去投票。 咁呢個係已經係證據嚟㗎啦，係咪先？咁證據佢唔係弱㗎，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係咪一定要告到人哋要坐監先至係合理呢？咁樣，咁亦都要睇啲案情，因為我頭先都講咧，用另類方法處理一啲比較輕微嘅案情、輕微嘅案件咧。是常有的事来的。咁喺呢件案件嚟讲，好明显法官都觉得呢件案嗰、那个案情唔係咁严重。咁叫控方考虑，咁控方考虑咗之后觉得都係唔係咁严重。咁 用呢個另類方法處理咯。 嗯，同埋頭先如果頭先聽你咁講，即係因為佢哋都應該係控辯雙方咧，經過一個叫做即係訟辯嘅協定啦，即係其實大家商議過啦。咁同埋由於係辯方咧，佢哋係唔去爭辯嗰個案情啊嘛，即係佢哋都承認咗個案情啦。咁所以如果要喺個法庭上面打咧，就係一啲好技術嘅法律觀點啦。即系应该咁讲啦，咁所以而家就呢啲好技术嘅法律观点咧，就喺法庭上面系未受到即系一个讨论澄清啦，系咪？嗱，咁但系亦都可能咧，有一啲嘅人士咧想理解一个问题嘅，就系佢嘅职业同嗰个嘅控罪，譬如娱乐本身，其实系咪都会系一个有相关嘅考虑因素咧？即系如果嗰个人嘅本身佢个职业系一个艺人，同佢嘅职业本身唔系一个艺人，或者佢只不过系一个叫做兼职艺人出过，即系可能系一两首歌啊咁样，咁其实会唔会个考虑点会有所不同咧？ 嗱，就咁睇咧。就好明顯，黃耀明唱兩首歌同埋我唱兩首歌咧，係應該有啲差別嘅。因為如果我上去唱歌咧，啲人即刻起身走啦。哇！唱到好似鵝頸聲咁拉嗰啲鋼條咁啊，嚇死人啦，係咪？咁因為黃耀明本身佢係一位歌手，咁佢唱歌係可以係娛樂，但係係咪唱歌就歌手唱歌就係娛樂咧？亦都未必一定嘅喎。即系你要睇埋嗰个用意啊，佢目的系制造气氛，佢唔系去娱乐，咁有得拗嘅，即系其实即系成件案咧，要去到审讯嘅时候咧，先至能够大家能够希望能够厘定到底娱乐系包括乜嘢啊？而家大家都唔清晰噶，因为嗰个法例就冇界定到娱乐系乜嘢嘛。不过咧款待咧就好清楚咧，就同我哋传统嘅防止贿赂条例。嗰、那個全職係唔同，因為喺防止賄賂條例咧，款待係唔作為利益嘅。咁但係喺呢個相關嘅選舉條例咧，即係54章入邊咧，就係好清晰咧，就係你款待都唔可以嘅，即係你請佢食飯、請佢飲嘢都係唔可以嘅。咁呢個係好清晰嘅嚇。咁但係而家喺呢件案入邊咧，佢而家講個娛樂啊嘛，咁娛樂係乜嘢？我揾個小朋友想敲兩下鼓，係咪娛樂咧？或者揾一个唔知咩人嚟嘅，咁所以佢好开心，佢走跳上去唱歌，咁系咪又娱乐咧？咁系有好多争拗嘅地方咯。 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咪话收取报酬都系其中一个考虑咧？嗱，我睇翻嗰个。个案情啊，即系辩论嘅时候咧，就话阿黄耀明嘅本案里面收唔收取报酬啊嘛？呢、這个除咗头先讲个娱乐或者佢艺人之外咧，有冇报酬系咪都系其中一个因素之一嚟噶？ 可以是可以不是咯，即可以是的意思就是话你俾钱佢叫佢嚟提供一个 唱歌帮我拉票， 系啊，咁系啦，咁但系都可以话喂，喺黄耀明嚟讲，我收到钱我嚟唱歌，咁天公地道啊，系咪先？咁佢又有申报佢嗰个选举入边有申报呢样嘢，咁好难一概而论咯，即系你话到底系咪有俾报酬或者冇俾报酬，就系决定到底佢系唔系利用呢、這个唱歌呢个娱乐咧，去诱使嗰啲选民咧去投票俾或者唔投票俾某一个候选人咧咁。 嗱，你头先咧讲到诱使呢个词语咧，其实个理解咧系咪应该无论去做款待也好，去做娱乐也好，关键就系佢有冇诱使，而诱使呢样嘢咧就系、是、具体意见，佢有冇喺个场合上面直接呼吁你要投票或者不投票俾某一个候选人啊？系咪应该要咁样理解？ 可以咁样讲，但你都唔系绝对系诱使，唔系得一个解释嘅。咁法庭亦都冇界定过到底何为有史啊！即系我而家上边唱完歌，我呼吁一下，咁系咪有史咧？咁呢个即系有史，即系我 induce 你，我要用呢个唱歌呢、這个娱乐咧，系要引导你咧要投我嘅票。咁你知啦，做世晚会好多嘢噶嘛，又有人有啲名人又上去讲下嘢啊，咁你候选人又上去讲下嘢啊，咁你成个活动嚟讲。咁你点样去将佢界定咗，即系划开咗呢个咧？就系唔系嗰个制造气氛，呢、這个系提供一个娱乐。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呢件案本身如果要上到法庭咧，系有好多地方要争拗咯。 嗯，咁换言之，即系如果系参选嘅，系用呢个提供娱乐呢件事要回避啦，或者系要小心啦，系咪应该唔做任何呢啲咁样嘅选举嘅动作系最安全咧？即系如果按照你嘅睇法， 提供娱乐唔去呼吁，唔去诱使人哋去投票俾某人，或者唔俾某人，咪冇问题咯。 嗯，即系意思佢现场表演系冇问题嘅，佢现场表演 有佢表演冇问题啊。 嗯， 但系如果你表演完叫人哋去投某人票，就有啲问有少少问题啦。即系我觉得就 咁，如果佢系纯粹上面做一个演说啊，或者系做咗唱咗一首歌之后，或者表演咗个栋笃笑之后咧，就系、是、请你记住咧边年边月边日啦，就记得去投票。咁佢就冇提到任何候选人嘅名，呢、這个系咪冇问题噶？ 呢、這个绝对冇问题。你呼吁人哋去投票啫嘛，政府多谢你添啦，即系政府都希望多啲人去投票噶嘛。 嗯，即系呢啲系要注意嘅细节，即系唔系话一定唔做得，但系你要小心嗰、那个点样处理 系啦。啊，如果嗰个界要好小心， 咁 因为而家都嗰个界都唔系好清晰啊嘛。 嗯， 咁比较模糊啊，咁所以尽量要小心啊。 明白。头先嗰度你亦都提到有一个系饮食嗰个嘅即系款待啦，饮食啦嗰个嘅问题啦。咁、如果佢系提供饮食嘅时候，因为头先我哋讲娱乐咧，就话最重要就系你冇直接去讲你要投票俾某个人啊嘛，冇指名道姓啊嘛。咁如果提供饮食、那个情况会唔会系同样一样咧？就系、是、你唔可以指明去投票俾某人，但如果你系一个普遍性地就话记住边年边月边日去投票啦，咁样有冇问题咧？ 都冇问题啊，你叫人去投票啫嘛，冇话叫人哋投俾某个候选人或者不投俾某个候选人啊嘛。 嗯，吓。 但如果你净系提供饮食，亦都冇问题噶。 系、 你提供完饮食之后，你系提即系呼吁人哋记得去投票啊，唔好忘记去投票啊，呢、這个你的基本权利啊，咁都唔系问题嚟噶。 嗯， 那个问题就是你有使佢去投俾某一个人，或者有使佢唔好投俾某一个人，先至有问题噶嘛。 嗯， 系。不过头先就算讲紧咧，即系嗰啲佢冇指名道姓话要投俾边一个啦。咁但系如果佢哋真系举行呢啲，譬如有提供饮料啊等等嗰啲咧，嗰啲都应该要申报翻个选举开支啦，系咪？ 系啊，你要你个开支要申报翻噶啊。 系啦，嗰度又系另一个不同嘅规管啦。喂，多谢晒你，查证案倾到呢一度啊。查证案咧系廉政公署嘅前总调查主任啦，亦都系一位大律师嚟嘅。阿陈英才，不如七点钟之后咧，我哋转一转另外一个议题啊，就系关注到儿童福祉嘅，主要就系咧之前亦都有讨论过噶啦，系咪应该强制啊一啲经常接触儿童嘅专业人士咧举报一啲怀疑虐儿嘅个案？嗱，关于呢点点睇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倾一倾嘅。七点钟新闻报道。 郑义融通电话就美韩同盟关系及朝鲜半岛问题交换意见。今次系两韩上个月底恢复通讯联络渠道后，美韩外长首次通电话，两人讨论到朝鲜。两人讨论到对朝事务近期取得的进展，并就对北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计划达成共识，但未有公布计划详情。韩联社推测通话中可能谈到在抗疫等卫生方面的合作。布林肯重申美方支持两韩对话和接触，双方又一致强调美韩同盟在维护印太地区以至全球安全和繁荣方面至关重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内陆的雷雨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卢碧集结在台北以西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稍后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咁而家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方向咧，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咁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咧，而家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大会堂。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咁另外在南区的浅水湾道近浅水湾丽景园咧来回方向的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滨景园同埋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较早前近彩石里嘅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咗一段时间，咁但系而家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后少少龙翔道去观塘近狮隧桥底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风力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而家佐敦同埋尖沙咀一带咧，包括系柯士甸道、九龙公园径同埋梳士巴利道，以及系七咸道南等等交通都系非常繁忙。柯士甸道近弥敦道咧来回方向嘅车龙，分别排到去七咸道南同埋西九龙公路近奥运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出九龙近和斜村一段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李子豪，伤到五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女婴的生母是李家荣，寻找一名五个月大女婴的生父，女婴的生母是李家荣。吴双双，伤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李厚宇，伤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刘伟彤，伤到两岁和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唐云峰，伤到两岁和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雷，伤到十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刘海洋，伤到十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有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安楚西，伤到七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黎淑仪，伤到十二岁和九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给七十岁或者以上的长者派一些即日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们的目的呢都希望方便长者接种疫苗。每日如果我们维持住打第一针的人数超过30,000人，那我们都有机会九月底去到接种人口的7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有冇发现自己或身边嘅人有几耐冇大笑过呢？ 一个社工特登去钻研大笑瑜伽，希望利用笑改善身心健康。 咁下星期日就听下香港大笑瑜伽学院创办人之一嘅 Alex Low 点样用笑去帮助更加多人。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陈景祥。 陳景祥，有關於兒童保護呢個嘅問題咧，其實近來就社會喺度關注緊啦。究竟係咪有一啲職業嘅人士啊，應該要強制佢哋發現到一啲懷疑虐兒嘅個案咧，應該要作出舉報咧？咁其實個事源都係因為之前咧有一宗嘅五歲嘅女童咧遭到虐殺嘅事件啦，咁樣就發覺其實喺個關節入邊咧都有一啲嘅即係關節位咧，其實原可以避免嘅。咁不過最後咧個慘劇都是发生了，所以就想是不是应该强制某一些人呢是一定要发现到虐儿的怀疑虐儿的个案呢就需要情报，如果不情报的话呢可能会本身他那个人本身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如果根据报章的报道即是都有超过一个传媒的消息就是说政府呢那个跨政策局的工作小组呢去探到強制舉報虐兒機制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初步嘅睇法㗎啦。咁根據咧而家個初步睇法咧，就係話所有嘅幼稚園、小學、中學同埋特殊學校嘅校長同埋教師啦，又或者係政府資助或者非牟利或者私營嘅即係幼兒中心啊，或者幼稚園啊嘅工作員啊、主管啊等等，同埋咧譬如包括咗醫生啊、護士啊、中醫啊、醫療專業人員啊，咁以及社工都应该要规定是必须要举报虐儿的界别的。咁亦都咧，据报道就有一些叫做倾向纳入强制举报机制的界别，就是包括了一些心理学家、辅导员、残疾人士院舍主管和保健员等等。不过陈景祥，这些其实全部都是讲紧一些即是传媒报道的消息，咁就未有确切的，系啦。未有確切嘅一個證實嘅， 就政府我哋傾緊啦。咁件事咧就即係正如阿陳燕平你講，係源於嗰個2018年噶啦件事啊，就係嗰五歲女童咧就虐殺。咁件事咧喺個新聞報導同埋即係事發之後咧，其實我相信好多人留意個新聞嘅話咧，都即係聽到都好難過啊，即係而且真係好心酸啊。即係點解發生件咁嘅事咧？除咗個兒童個女童係年紀咁輕之外咧，亦都係個時間好長啊，長時間地即係受到咁樣嘅對待咧，咁就令到好多人即係觸發咗點解中间系咪有啲环节需要有人举报啊？咁样就系你头先讲嘅啦吓，即系成件事里面政府要考虑嘅，系咪有啲人要强制系呈报一啲怀疑虐儿嘅个案咧？咁嗱，按照政府自己嘅讲法都有讲咧，佢就话社署咧其实由呢个2018年、2019年开始咧就做咗好多即系一啲项目嘅，包括咗啲学校社工啊、一校一社工等等咁啦吓。咁啊，希望多啲咧就系从个机制上咧，即系希望能够及早发现到啲个案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你要去到一个即系强制系要呈报，而且咧系要界定某啲行业界别，然之后咧，如果佢唔系举报嘅话咧，就要负一个刑事责任嘅话，即系而家系讨论紧啫吓，当然吓，要我哋一定要讲清楚讨论紧啫。但系如果按照个讨论嘅讲法，系话如果你冇咁嘅即系尽呢个呈报嘅一个责任嘅时候咧，系要有一个刑事嘅责任，甚至可能要监禁啊等等嘅刑罚嘅时候咧，又系唔系会有一啲即系矫枉过正咧咁吓？因为我觉得逢真发生呢啲咁样事件咧，即系啲家庭悲剧啊、惨案咧，都系好多因素环环相扣，系唔系净系话一个举报嗰个环节里边去做咧咁？譬如举个例，有啲人话，譬如话系咪应该多一啲嘅辅助嘅机构，即系当个家庭真系出现咗能冇办法照顾嗰个细路嘅时候咧，可以去帮到佢。 暫時寄養又好，暫時託管又好，都係其中一個方法。你就唔需要令到大家都係逼住一個地方裏邊嚇。咁然之後咧，到最後咧，然之後咧，我做負責去照顧佢或者幫佢睇醫生嗰個唔舉報咧，仲要去坐監嘅咁。咁又會唔會有好多人即係過籠咧嚇？咩嘢都睇到有啲事嗰又去舉報？咁家庭本身都係受到壓力噶嘛，即係某啲情況之下。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裏邊咧，就而家當然我哋頭先講咧，喺度討論緊啫。咁但係呢件事裏邊，我覺得係牽涉到咧，係除咗我哋頭先講緊話係社工啦，一啲包括咗係寄養家庭啦，或者一啲係譬如話即係真係譬如話負責做醫護人員啊，等等有責任之外咧，其實個社會成個即係所謂福利又好，或者支援呢啲咁嘅有問題家庭又好咧，嗰、那個配套嘅係可能都係應該納入咧，係真係要討論一下係點樣防止，因為我哋大家都希望件事裏邊咧，最終都能夠防止到啲悲劇發生，能夠保護到啲兒童，係嘛？甚至令到呢個家庭能夠咧，如果係有啲係短暫嘅困難，能夠渡過呢個困難之後咧，因為畢竟個兒童都係要有一個家庭或者有一個照顧人嘅，係嘛？你譬如話你舉報者嗰啲都係希望幫到佢啫嘛，嚇咁會唔會一個咁嘅角度去考慮咧？咁即係我諗呢件事裏邊咧就唔係咁簡單，淨係話你加強咗個罰則，或者要有啲人要負責嚇、啊，你唔舉報要負責，咁就可以解決到個問題。我覺得未必咁簡單。 其實咧好多嘢都係環環緊扣啦。咁當然即係就住一啲嘅懷疑虐兒嘅個案咧，強制舉報咧，法改會之前喺2019年做一個諮詢文件咧，話建議係增設一個沒有保護罪嘅時候咧，一啲嘅叫正反嘅意見咧，其實都即係社會各方面咧都有討論嘅。咁但係如果落實嘅時候，到底應該點樣去配合咧？咁同埋其實喺其他部門嘅資源上面啊，又係咪應該要增加咧？仲有就係你點樣界定邊啲人啊，先至係要強制佢係舉報一啲懷疑虐兒嘅個案咧？邊啲人唔使咧？你用一個乜嘢嘅準則、乜嘢嘅界線去劃呢一啲嘅人員咧？係以譬如佢同兒童嘅關係啊嚟劃分啦，定係以佢同兒童接觸嘅時間嚟到劃分咧？定係以佢嘅專業性嚟到劃分咧？咁呢啲問題咧都係值得大家去探討嘅。電話號碼18723，不妨打電話嚟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啦。轉頭咧，我哋都請嚟咧一啲關注兒童福祉嘅人士咧，同我哋傾傾。 60分鐘走遍世界。 东京奥运容许运动员在比赛之前在赛场上表达意见，学者李俊荣又怎么看呢？ Black Lives Matter 席卷了整个西方的体育运动界，但是国际奥委会不是只面对西方运动员，他还要面对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也要跟不同的政府打交道，所以不被你讲到明你抗议哪个。 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直播室咧繼續有陳燕平同埋陳景祥喺度嘅。對於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嘅個案，你點睇咧？如果唔舉報就可能要負有刑責，呢個問題你覺得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就係兒童權利委員會嘅主席雷張慎佳啊，雷太你好。 你好， 系女睇嗱，你好嗱，首先咧，而家我哋全部都系睇紧咧，系传媒嘅报道嘅啫，咁其实都系未证实嘅，咁不过咧，亦都留意到啦，就系政府嘅新闻稿咧，就话今日嘅儿童事务委员会入边咧，系政府方面咧，亦都係有去就住即係嗰個擬議嘅機制嘅主要元素咧，諮詢委員嘅意見嘅，即係話咧相關嘅一啲諮詢啊，或者立法工作咧，可能咧都提上緊日程，或者係做緊一啲嘅準備功夫啦。咁當然，究竟最後係咪立法，都要有待政府咧諮詢完各個界別之後啦，去作一個決定啦。不過咧，阿雷太啊，如果就住嗱，我假如當啊。而家傳媒報道出嚟嘅嗰啲資料係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點樣去劃定個界線？點解譬如教師或者校長就應該係劃入去一個必須要舉報嘅界別？咁但係心理學家又唔使，又或者同佢都幾長時間接觸嘅寄養家庭、寄養家長又唔使咧？其實你覺得條界應該點樣劃咧？你自己覺得？ 是 我首先有一个信息呢，我要即系未答你呢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强调噶。咁我希望呢，即系回应翻头先阿陈先生所讲，我好同意佢嘅睇法呢，就我唔相信有一支神仙棒，即系点咗神仙棒之后呢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就冇儿童受伤。我哋一定系要有一个一男子嘅建议，呢个系唔容易噶，系一般人唔想听到嘅。即系因为系有一定嘅复杂性，但系呢个要面对嘅事实嚟嘅。正如话咧，我哋系赞成即系法律作为社会一个底线，所以有好多方面咧都要考虑以法律做底线。但系法律唔系能够解决一切嘅，我哋建议倡导嘅人都冇以为系会解决一切嘅。即系呢个系我要讲嘅其中一点。第二点咧就系希望藉住今次呢个讨论咧，带出一个信息，唔系带出好多恐惧。好多不安啊，或者好多负面嘅意见，但我希望喺呢次嘅讨论里面更加焦点睇到咧，整个社会嘅人啊，每一个市民，每一位人士，其实喺守护儿童嘅安全度，我哋都有责任嘅，都要尽上我哋嘅责任嘅。咁当然，我哋社会里面冇一条法例就系好似以前话701咩拘捕令，每一个人都要咁样做嘅，我哋冇吓，因为我哋仍然相信社会嘅教育。正規的和社會的教育能夠幫助市民提升我們的素質，以致我們能夠自動自覺，不用說要罰或者有法例樣。但是的而且確，如果看回我們其中一個的建議，就是說我們要針對性嘛。現在我們說有些小孩的死亡或者極嚴重，是不是、就是、好像林林的個案、除了他還有他的小兄弟他的小姊妹、即一個家庭影響這麼多，何況不是林林一個家庭、即我們建議政府就是你一定要有呢、死亡兒童死亡和嚴重個案檢討的機制、政府說、我現在有一個委員會，但是那個委員會不是看個別個案的、亦都是一個諮詢的形式、所以你看到很多海外的國家他都不厭其煩、即付出時間和資源來到去做死亡個案的研究、和了解聆訊，以至針對性地來到顯示究竟為什麼這些小哥在個成長的過程入不到社會的保護網、我們都要問這些問題，才能够针对性话我哋呢啲建议系唔系对症下药？ 喺雷太头先你讲嗰个咧，就系即系讲到会唔会系即系意思就系话咧，即系如果纯粹净系靠一个咁样强制举报或者用立法啊，或者用即系要惩罚咁嘅方法，都未必系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嘅。咁但系我哋而家又睇紧咧，成件事嗰个讨论似乎就系集中咗喺嗰度，会唔会系 系啦？我呢度咧就要。即系冲入嚟，虽然我头先讲咗嗰个大前提啊，话其实就系有好多方案，呢、這个方案亦都系话我哋社会里边要有一个平台，系为儿童系独立，系有配合资源同埋有法律授权，以至可以跟进一个又一个嘅方案，去填嗰啲嘅洞或者话建立一个新嘅架构。咁但系虽然咁讲啫，你都要逐步嚟行嘅。咁而家讲呢一个推出。嚟諮詢嘅呢一個嘅強制舉報呢一個嘅建議咧、其實喺國際上嚟講係絕不是新事，唔、係新聞嚟噶。即係我自己入咗呢個行都好多十年，喺好早嘅時候，國際已經喺度討論，然之後咧就已經帶入咗唔同嘅國家，係、睇到有困難，亦都睇到能夠幫到唔少嘅細路哥，以至咧。能够是及时帮助这些专业的人士提高个警觉，增加那个培训和训练，以致个质素更高，能够捞到一些如果你捞不到他在死亡边缘的小老哥。咁呢个方针呢、這个方向系好噶。 因为睇下我见到即系今日政府讲嗰个儿童事务委员会开会之后嘅会议咧，其中一度提到咧就话邀请咗80个中学同小学学童啊，分享佢哋对居住日常生活空间嘅意见嘅。咁我知道雷太你好有经验，即系真系处理啲儿童福利啊、儿童事务啦。咁你其实你可唔可以即系同我哋讲下咧？其实真系发生咗啲好极端嘅，即系类似阿林林啊嗰啲案件咧，即系嗰种情况之下，其实主要个问题关键系。出在哪里呢？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导致到这样这么令人，我们说是很伤心的个案会这样发生的呢？ 是我会可以举一些个案即是同大家分享，但我刚才就讲呢，我哋一定呢要科学化，是咪要有数据化，要有实证，咁、样先至能够落实，即是等于我哋而家处理緊呢一个 COVID-19 呢一个嘅冠状病毒。咁嘅时候呢，一定要有研究有研条去支持，如果唔係得个讲。咁、但所以就点解我刚才话嗰啲死亡个案嘅检讨机制咁重要，同埋、我哋个数据库系咁重要。但虽然咁讲呢，个别个案都系重要㗎、因为从我哋个别个案嘅处理，或者、经过呢、这个死因庭，或者经过唔同嘅调查，我哋都能够睇到㗎。譬如我就咁举一单、就系、一宗嘅个案，呢、这个细佬哥去到医院个急症室嘅时候，急症室里面嘅医生就话，哇，佢即系测试咗之后就话，哇，佢系严重贫血，以致几乎要死。咁、你话佢嗰种瘦脊、嗰种营养不良、嗰种嘅情况系咪惨无人道？咁、但系咧，边个将呢个细佬哥举报俾警方带入医院嘅咧？竟然咧就系、我哋嘅超级市场里边一位嘅女士。但佢见到呢个细佬哥喺度流连嘅时候，发现嚟到去做。嗱，呢啲嘅個案絕對係明顯嘅個案，唔係我哋話錦上添花或者誇張。你打下 pat 或者鬧佢，你就要舉報，絕對而家唔係呢件事嘅。而家就係話咧，例如林林嘅個案，佢已經發生咗好多個月㗎啦。你諗下喺細佬哥嗰個對待同埋處理裏面，即係竟然係可以一種叫做虐待、苛待到咁嚴重，深度係有100多处嘅傷痕。以致是贫血而死，即是啲好明显嘅。但是有好多人喺佢身边走过，或者佢喺好多人嘅身边走过。但是走过嗰啲系咩人呢？都有专业人士嘅。但是冇将，点解冇能够及早嘅发现？以致其实佢发现唔系叫你自己一定要医佢，而系你仍然可以将需要嘅细佬哥带俾社会里面分流，有唔同服务。不同即层面的人来去处理，以致可以是避免那种严重到要死的情况。 所以当然来看，如果儿童的福祉应该每一个人士都可以多些关注，都有份的。譬如你刚才所说一个超级市场的职员女士，她也可以做到这个功能角色。但是如果当我们真的要讲到立法的时候，条界线怎样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像你刚才的假设，就是因为她们本身是一个专业人士，专业人士应该是负担上的更加大的责任。所以咧，应该就要在第一步咧，将呢批人士咧纳入去一个强制嘅范围入边。其实个思路或者条界线系咪应该要用咁样嘅方法去划咧？ 我觉得系啊，即系你个分析真系好清晰。嘅意思就系话咧，如果有专业嘅人士，佢系紧密咁样接触儿童嘅，嘅时间系长嘅，佢喺接受咗一定嘅训练。有一定的教育，有一定的培训交流经验底下的，他能够评估一个细佬哥他的状态是比起一般人应该强的，是不是？如果不是我们那些的训练教育等等就比较弱了，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强化我们的专业人士，装备了我们 的同事，以致他是能够不单是、我教书的事情要教那些题目，亦都能够观察到嗰个儿童嘅情绪、个身体嘅健康，系一个好基本嘅要求嚟嘅，唔系一个过分嘅要求嚟嘅。 好，雷太，因为呢个议题都我相信仲有排倾啊，有机会再同你请教过你嘅睇法。多谢你，雷张晨间咧系儿童权利委员会嘅主席嚟嘅。不过陈景祥即系正如头先，亦都有讲过啦，就系呢个成个议题咧，立唔立法咧，或者系咪强制咧，系相当复杂嘅，因为你强制之下，系啦，后边咧你就涉及到嗰个刑责，嗰、那个刑责到底用啲乜嘢标准去衡量咧，同埋点样划条线咧？咁啊，嗱，电话号码1872311，咁大家点？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讲讲你的一些看法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一名32岁从美国返港的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并且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列作输入个案。政府晚上七点起将患者居住的上环海景大厦列为受限区域，要求身在处所人士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目标听朝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卫生署表示，患者上个月25号前往美国，出发前一日同本月2号在美国接受的检测结果都呈阴性，但是抵港时在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采样样本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患者无病征。调查发现他曾经在4月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新冠疫苗。上個月19日抽出的血液樣本對病毒抗體呈陽性。處方又說，患者在上環文咸東街40至44號工作，處方將他的工作處所及他在潛伏期到訪過的地點亦都需要納入強制檢測公告。澳门政府医院医务主任戴华浩表示，3日的新冠病毒全民核酸检测采样，直至下午4点已经完成采集578000个样本，出咗结果的268000个样本都是阴性。目前42个检测站都差不多冇人排队，会依时喺听日早上9点后关闭，指定平日的检测点。呼吁仍然未预约做全民核酸检测的人士尽快完成核酸检测。至于是否需要做第二次全民核酸检测，戴华浩表示会视乎最后的检测结果，并需要再评估对市民的影响、物资储存状况以及邻近地区能否恢复对澳门的信心。如果要進行第二次核檢，會盡快做，不會等1至2個星期之後。奧運場地單車女子爭先賽，港隊代表李慧思在次圈的復活賽擊敗美國的哥特比，晉身至明日舉行的第三圈比賽。第三圈共有12個席位，李慧思在資格賽200米計時賽得第9名，哥特比排第20。在復活賽，哥特比首先領前，李慧思墮後幾個車位的距離。李慧思在第二圈的一半開始加速，追至第三圈最後彎位出彎時，與對手幾乎平排，到最後直路超前，比哥特比快 0.168 秒衝線，成功復活，晉身至第三圈的比賽。第三圈共有12个席位，12人听日分6场对决，6名胜出者可晋身8强，落败选手可转至复活赛争取余下8强席位。李慧思在第三圈的对手是法国选手戈斯，戈斯在资格赛的时间是第4块。奥运男子足球铜牌战，墨西哥以3-1击败日本。墨西哥在13分钟凭12码入球先开纪录，在22分钟再入一球，半场领先2-0。换边后双方各入一球，墨西哥以3-1胜出，取得铜牌。男子足球的决赛将会听晚举行，由卫冕的巴西对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日稍后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大家讲一些强制检测安排的临时措施。在上环因为有强制检测安排，车辆暂时不能够由皇后街左转入干诺道西，修打兰街介乎德辅道西和干诺道西的全线都是封闭的。干诺道西辅助道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皇后街和修打兰街的全线亦都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 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正鹤鸣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即是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即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就比较慢车了，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那段还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另外在佐敦和尖沙咀一带包括弥敦道梳士巴利道都是比较繁忙的，七咸道南来回方向都是多车，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的车龙由弥敦道那一段就一路排到去连翔道近洋日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大角咀因为爆水管，福泽街的唯一行车线仲是封闭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会被判罚款、判监和停牌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究竟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妈妈第一句说话是跟家朗讲些什么呢？ 我恭喜他先啦，因为家朗本身个人就是都知道他不是很多说话的，咁一听到他把声好像啲开心啊、喜悦啊、感动啊全部涌晒上嚟，变咗呢他好像可能感觉到我又把声扁扁地啦，咁他就喺度笑。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健儿。如果要我揀首歌送给今届的奥运港队健儿，我就会揀姜涛的《蒙着嘴说爱你》，因为今次的奥运会应该是历届里面最特别的一次了。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戴口罩蒙着嘴，但是都无了大家对于我们的港队健儿或者运动员的支持、鼓励和爱心的。所以在这里 ,So I say I love you,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陈景祥。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有关于一些怀疑虐待儿童的个案，有一些行业的人士是不是应该要将他们纳入一个强制举报的范畴呢？如果他们是察觉到有一些个案，但他们有没有举报，是不是应该要负上刑责呢？这个都是一个很争议的事件来的。当然除了是用一个强制的方式要他们举报之外，还有什么的配套措施才可以做到真的及早辨识和有效介入呢？罚和罚的手段之外还有什么要做呢？1872311，大家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呢？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的。电话旁边陈景祥，我们请来另外一个专业，就是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的外务副会长张志伟。张志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系 首先作为一个即系亦都有机会咧，经常接触儿童嘅专业咧，广阔少少啦。你哋赞唔赞成，或者你个人嘅睇法咧？你觉得应唔应该用一个刑责嘅方式咧，强制某啲行业嘅人去举报怀疑虐待儿童嘅个案嘅？ 嗱，我谂原则上高咧，保护儿童，我谂我哋冇人会反对嘅。咁但系今次用嗰个方法，一个强制即系刑事嘅一个手段咧，我哋暂时睇到咧，我哋觉得应该有啲保留嘅。咁样 系点解咧？ 嗱，我谂要睇翻第一样嘢就系话喺刑事即系要做呢、這个即系强制刑事责任呢一个咁样嘅措施之前，我哋要问一问到底而家嗰个情况出现喺即系有咩问题先？咁譬如话要辨识。譬如嗰啲嘅即係虐兒嘅案件，或者虐兒嘅情況個案咁樣，咁其實而家譬如喺幼稚園好，或者喺一啲叫 IFC， 即係叫做家庭服務中心裏面嗰啲嘅社工同埋即係個案嘅比例咧，其實係即係非常不足嘅。咁譬如喺 IFC 嗰啲 centre 裏面咧，其實佢可能分分鐘要去到70至到100個個案。咁喺咁樣嘅情況底下，你要 identify 到即係一啲即係虐兒個案咧，其實係即係嗰個壓力非常大嘅。喺幼稚園都係一有，譬如有啲嘅即係有社工咧，可能一個社工走兩間、三間幼稚園。咁佢基本上冇辦法好深入去了解到啲個案。OK， 咁所以喺前提上高，我哋有冇足夠人手先？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如果強制嘅話咧，咁你睇翻而家成個刑，即係佢個建議咧，係一個三年刑事喎。OK， 同埋咧嗰個標準咧本身就非常之唔清晰，點為之叫做咩嚴重乜乜咁樣嘅情況？咁到底？冇一個客觀準則，譬如打一騰、打兩騰、打三騰叫嚴重定點樣咧？所以喺咁高嘅刑罰底下咧，咁於是乎傾向令到咧從業員咧會即係係唔係都好啦，咁可能報咗先咁樣。咁呢個係非常之即係唔好嘅一個後果，同埋更加重要對服務嘅影響。例如話，如果我哋即係一個虐兒嘅個案咧，其實唔係純粹舉報完咧就算數，因為佢發生虐兒咧，其實仲有好多背後嘅原因、家庭嘅問題。咁你舉報咗之後咧，其實成個家庭就可能已經散咗噶啦。我哋好難去建立到個信任咧，去做個復和嗰個嘅即係輔導。咁所以。整件事我覺得是非常之粗疏，是要好深入去了解一下到底整個即係對服務的影響啦，在執行上嗰個難度啦 ，OK 嚇，我哋同埋其實除了社工之外，其實社工本身咧，我哋都有一些申報機制 嘅， 即如果有啲虐兒個案發生，如果我哋冇盡個專業責任的話咧，其實我哋都可能被投訴，甚至可能會即係如果成立的話，我哋會釘牌 嘅。不過啊，張志偉啊，而家咧其實政府亦都係即係話會係諮詢社會福利啊、教育。醫療衛生界別啊等等啦，完成諮詢咧，先至再睇下咧下一步嘅工作係點啦。咁所以頭先所講嘅，譬如係話以有造成嚴重傷害嘅迫切風險作為舉報嘅準則啦，又或者係話建議咧冇按責任舉報咧可以判囚三年咧，呢啲全部都係傳媒報道啦。咁我哋都未知道咧到底係咪真係咁樣嘅建議。但係就算如果真係有一啲咁樣嘅睇法，嗱呢個就係牽涉到佢具體去到立法嘅時候嗰個細則啦。咁呢啲可以討論啦，但係作為一個原則，譬如你頭先提到嘅一啲嘅情況，係真係曾經發生過，有專業嘅人士佢哋察覺到個小朋友係懷疑受到虐待嘅，都幾清晰啦。但係佢哋偏偏就唔去舉報。其實而家就係針對緊呢啲咁嘅情況，而唔係講緊話你哋啊，即係疏忽唔去報啊嘛。即係其實可能係分緊兩樣嘢喎。 咁我諗要搞清楚咧，到底而家個問題喺邊度 ？OK， 嗱，即係話咧。即係有啲理論都咁樣講啦，即係如果冇一個清晰嘅責任嘅話咧，咁可能啲責任會推卸。OK， 咁而家發生可能就係咁樣。咁譬如我舉個例子，如果喺幼稚園裏面嗰、那個學校社工嘅比例，佢哋可以多啲做嗰、那個即係家訪去了，即係接觸嗰啲 case 嘅時候，咁會唔會有另一個情況發生咧？咁我諗要睇翻成個服務上高個配套。是不是用一個刑事一個咁樣嘅方法就解決咗嗰個舉報嘅問題呢咁樣。咁譬如頭先講喺執行上高，其實就算佢唔係三年好啦、兩年好啦，即係或者甚至一年都好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係唔係會造成好多不必要嘅舉報出現呢？咁我諗呢啲係要睇返嗰個制度，即係嗰個嗰件事本身嘅動機係好嘅。 OK， 係保護兒童係好嘅，但係出嚟之後嗰個執行，如果係即係得不償失，其實都唔係好有意義嘅啫。 嗯，張志偉，因為今次嘅事件就頭先我哋講開咧，因為個五歲女童即係個事件，即係被虐殺啦，死亡。咁啊，個過程係都幾長嘅持續，同埋咧就好多傷痕啊，即係個情形好明顯啊。咁所以大家個疑問就話咧，真係咁明顯嘅時候，經過咗咁多層咧，點解都冇辦法或者有人願意去出嚟去舉報，或者係將件事咁樣去譬如話報俾各方面都好啦嚇，咁個環節係咁啊，因為咁樣引申出嚟嘛，即係變咗要去立法嚇。咁但係即係你分析下，譬如話點解嗰次事件會咁樣咧？咁呢個罰雖然我大家覺得係唔理想，但係除咗咁之外，似乎大家又覺得好似冇辦法可以即係真係令到啲人係有一個警醒，即係話喂，你見到咁嘅時候，你真係要主動去做嘢喎咁。你喺社工界點樣考慮呢個問題？其實 嗱，如果我哋社工界咧，我哋好強調就係咩咧？即係如果我哋有足夠即係嗰個資源，譬如一間學校，佢可能真係可以一校一個社工，或者甚至係一校兩個社工，可能因為幼稚園細路仔弱兒咧，其實每個家庭都可能一個個案嚟。咁如果即係喺我哋角度，如果從服務嗰個角度出發，係好過用刑事嘅方法。打個比喻，如果我學校嗰個人手足夠嘅，咁我每個家庭其實我都可以去做家訪。 嗯 ，OK， 即係特別喺幼稚園呢、這個即係、就是、兒童成長好重要嘅階段。 嗯 ，OK， 咁如果加強咗呢方面嘅服務，跟住再配合翻，即係喺個即係、就是、舉報或者係一啲即係所謂發現嗰個嘅即係點樣舉報嗰、那個法例咧，咁可能咁樣做法咧，可能個配合會好啲咯。咁所以我哋唔係反對，即、就、係、是、因為保護兒童，我諗大家都會同意嘅。咁但係如果嗰個做法係執行唔到，或者引申嚟嗰個即係負面咧，可能仲大嘅時候，咁係咪即係得不償失咧？ 所以喺個原則上，如果真係做到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增加相關的資源，另一方面就配合立法的工作，你們是會覺得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可以討論的， 好， 即是可以討論的，因為我想大前提不會反對。 明白。 那譬如說那個法例本身是不是用刑事做一個方法啊？OK，定係話有其他嘅一啲相關嘅，即係可能立法嘅方式可以處理咧？咁呢個就要即係法律嘅即係專業可以幫手俾啲意見咯。 明白，多謝曬你，張志偉傾到呢一度啊，係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嘅外務副會長啊。電話號碼18723111，你有啲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傾傾啊！有位聽眾陳先生啊，陳生你好， 係我係啊， 你好陳生， 陳生你好啊， 請講啊， 即係我想講咧嗰啲小朋友咧，俾人虐待，我哋系惊俾佢哋咧长时间被虐待，因为想停止佢哋啊嘛。咁又唔需要话去到咁快去到报警嘅。即系我哋可以就譬如先生觉得有怀疑啦，咁你可以同训导主任讲啊。咁啊，等啲人去关心啊，佢哋啦。如果唔得嘅，咁可以同社工講，一級上咯，同副校長啊，再去同校長啊咁啊。而家不過我最怕就有啲人咧，即係有啲譬如有啲高級啲嘅職員咧，就話：你哋唔好咁多事啊，我哋當睇唔到啦，會影響校譽啊咁啊。如果呢啲咁嘅人咧，有呢啲咁嘅校長咧，就。如果可以舉報佢哋就好啦，係咪？如果有法例可以舉報佢哋。 明白啊，明白啊，陳先生，多謝你意見。即係最緊要係每一層嘅人士咧，接觸到兒童嘅人士咧，發覺有唔妥，都可以盡到自己嘅責任。多謝曬你，陳先生。有李小姐啊，你好，李小姐。 係你好啊。 係有咩睇法，李小姐？係。 咁我就覺得啦，我就覺得就要立法嘅。 係。 啊，就未去到刑事嗰度啦。因為明白社工真係好短缺。咁但係自從呢個疫情下咧，好多人都失業啦。咁特別係啲基層嘅家庭，可能佢哋住㓥房，咁一家四口咁，即係其實已經暗中醖釀咗好多家暴喺度。但係我哋係冇辦法知道嘅。但係我哋係其實呢個立法，我哋係想保護兒童。咁我哋希望政府咧都可以推多啲措施去，譬如話增加社工嘅人手啊。咁我覺得唔好去到嗰個刑事嗰個程度啦，譬如話可以出 warning letter 啦，或者更嚴重啲嘅你釘個社工個牌啦咁樣。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我喺街見到個小朋友，可能俾個家長打佢嘅，咁我都會埋去問佢你做咩打佢啊？因為我見到林林個事件咧，其實係令到我失眠咗一個月。即係我都即係太傷心，令到我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佢唔識講，佢唔敢講，佢、可能話可能又話你講出去我唔俾你食飯，或者我唔點樣，佢唔敢講，佢真係佢唔識講。我希望社會各界可以關注多啲兒童嘅福利。 好多謝曬李小姐嘅意見嘅。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大家好，我是車淑梅啊。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即即服即即入面，我饰演方姨这个角色，是一间无冷店的老板，跟街坊感情都不知几好的，不过跟家人方面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即即服即即，由8月7号开始，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日本东京， 东京奥运热烈举行中啊！ 对于喜欢去日本旅行的朋友来讲，有年几时间没回过乡下了，唯有回忆住之前的旅行片段先啦。 今个星期请埋爱好日本文化的陈俊伟，同大家倾下讲下日本东京的潮流文化。 哇，减轻晒大家对日本旅行的相思之苦啊！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见。 太空人基斯哈德菲尔即将带领大家穿越太阳系。基斯曾经在国际太空站入面演唱过 David Bowie 名曲 Space Oddity， 还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回响。请扣好安全带，基斯穿越太阳系之旅马上要展开。六、五、四，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跟住我哋要关注一下咧内地嘅股市啊，因为最近咧就有即系都几个嘅行业啦吓，由于咧就受到有一啲嘅评论啊吓出咗嚟之后咧，亦都令到佢嘅股价比较大幅波动嘅。咁其中一个特别就系、有关于咧系网络游戏啦，咁所以咧就导致到腾讯啊、网易啊呢啲嘅游戏巨头咧个股价有一啲嘅波动。 嗯，系啊，其实近期咧接连即系内地咧个股市或者即系嗰个A 股市场出现咗好多，或者同香港都有关噶啦，就是、出现咗好多咁样嘅。即系引起关注啊嘅话题嘅，其实你头先讲咧，除咗网络游戏之前咧，我哋知道咧，蚂蚁金服上市啦，咁同埋就系滴滴啦吓，咁啊亦都有啲譬如牵涉话白酒啊、电子烟等等啊、奶粉啊等等啦吓，即系都这个都受到呢个上新华社发文章咧嘅一啲批评啊咁样啊，咁而引起咗个股市嘅波动嘅，咁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开始留意咧，就点解近期会咁密？咁密集啊，即係咁多關於到要評論股市或者咧係好針對性地有啲某啲行業啊、某啲公司係要發出一個咁樣嘅批評咧，咁而導致到咧好多個股價當然就係受到大嘅衝擊啦、大跌啦，咁同埋成個股市都好波動嘅。咁到底係咩原因咧？咁呢個咧亦都引起咗近期一個投資市場好大嘅關注咯。 係啦，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係豐盛金融集團資產管理部董事黃國英嘅，黃國英你好。 哦，你好，系。 系黄桂英，呢个系咪就系一个政策市嘅表现 啊？嗯，哦，当然啦，呢、這个就绝对系一个政策市嘅表现啦。咁其实我谂中国都曾经一段时间系一个政策市嘅，你可以讲话2010到2015年之间，其实当时候都好似类似咁嘅情况。不过近几年其实就因为消费股啊、互联网股啊，佢哋就即系好似就冇乜人理，即系个政策上管唔到乜滞啦。咁所以就个情况同以前唔同咗，不过而家就回复翻2015年之前政策主导住，因为最大嘅问题就系互联网嗰个问题，因为以前即系你可以话蚂蚁金服之前，其实你可以话系冇乜特别嘅监管啦、即系好辣嘅监管啦。咁而家可能就因为互联网金融啲人觉得走歪路咁样，咁然之后网游嗰度有太大问题，啲青少年嗰度咁变咗就呢、一个就因为佢哋嘅市值又去到已经系好大啦，咁所以就成个气氛都影响咗。咁我谂同埋滴滴打车啦，因为佢上市即系好短时间就跟住就俾人哋讲，咁跟住就海外投资者亦都即系见识过呢一个就真系佢哋完全谂唔到嘅风险，因为以前你可能招股书一定有写嘅，但系大家就 都当嗰啲系死喺度嘅啫，咁但系原来坚嘅咁样咯吓。 系系，呢个政策风险啊，即系好多人都知道，即系内地系即系政策主导啦。咁但系黄国英，我想问下你咧，譬如咪亦都有啲人个讲法咧，就话内地喺个产业政策或者对互联网股啊呢一种嘅发展咧，可能中央系有啲睇法嘅。所以咧，系借一啲咁嘅機會咧，就開刀咁，同埋咧就希望話引導咧，就係另一個發展嘅方向啊！即系咁類似啲分析，其實係啱唔啱咧？或者你覺得睇個市嘅時候，係咪咁去觀察今次呢個咁樣即系中央嘅舉動咧？ 我諗就佢唔想個影響力太大啦。咁啊，亦都即系因為其實佢哋已經富可敵國噶啦。咁亦都即係因為個滲透力係好勁嘅，亦都即系你控制咗個數據，其實你有好多嘢都好關鍵敏感嘅嘢都可以控制到啦。咁所以其實佢都可能覺得一個權力。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壟斷式嘅產業其實有啲問題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如果你而家咁嘅方向嘅話咧，其實你就對啲中國產業咧，其實你對於出邊嘅海外市場競爭就好蝕底嘅，因為你其實美國都同樣有呢個問題嘅，但係你見佢哋都係不斷喺度嘈，但係就唔係話真係好似中國咁辣咯。即係 Facebook、Google 個個都講咗唔知幾多年，係話要。即係太大問，有好大問題，但係你見唔到佢哋有咩特別嘢做到噶嘛？咁所以即係因為佢哋明白呢個係一個軟實力，就喺海外市場。但係中國好似就唔係好理呢啲公司喺出面市場嘅問題，亦覺得佢係中國入面你嗰、那個即係數據嗰個掌控嘅資料，即係實在太勁啦。咁所以就即係可能係啊，佢就關注呢一點多過關注喺佢哋國際市場上面中國企業嗰個競爭力嘅問題咯。 嗯，黃國英，你覺得呢一個係短暫嘅，即係話中央想發出啲警告嘅啫。依家事實長遠嚟講咧，可能成個股市嘅結構啊，或者甚至即係中央嘅政策嘅轉變，呢個係屬於短啦，因為成日長期啲嘅變化嚟嘅。你嘅估計， 我傾向睇係長期啲。咁我亦都覺得個市場個態度就係、是。總之你冇乜再轉身嘅方向咧，咁我哋有一個新常態入邊假個用一個新嘅假設去到運作，咁即係而家就可能大家都覺得話啊，佢哋係想提升中國嘅製造，即係高端製造業係佢哋即係想向嘅方向咁樣。咁但係咧，你話互聯網呢啲即係公司咧，就可能係佢哋都要睇實嘅嘢，咁啊變咗即係我諗呢個大方向，大家都會咁樣做，即係變咗有個趨吉避兇嘅做法咯，大家都係嚇。 嗯，咁即係換言之咧，即係我哋唔好話期望短暫咁樣，即係中央或者一啲媒體嘈一嘈咧，之後就會翻翻嚟噶啦。唔好再咁嘅寄望啦，可唔可以咁講啊？會唔會係而家嘅情況啊？ 你應該咁樣講啦，譬如精神鴉片呢個講法咧，其實唔係今年第一次講嘅，係幾年前都曾經提出嚟過精神鴉片嘅。但係當時有精神鴉片嗰個講法咧，其實你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嘅震盪嘅啫，跟住就冇嘢嘅。 嗯，係咯，跟住大家覺得冇事啦。 係啦，今次精神鴉片呢個講法之後咧，咁我覺得呢個時間會比較長嘅。我覺得今次除非你見到嗰、那個。即係成個風向係有改變啦，否則嘅話，我諗都唔好太大憧憬住，因為今次嚟講，你睇見有唔係淨係互聯網呢個產業好難，而係就算你嗰個房地產呢個產業都好難，因為你見到而家嗰個中國嗰個高息債市場其實係好大壓力嘅呢一輪，咁就變咗其實佢都好似都唔係太過理會啲公司嗰、那個。即係 refinance， 即係重新借貸嗰個難度，亦都佢即係就算你賣樓又辣咗啦，你嗰、那個按揭又辣咗啦，其實好多嘢都好辣嘅，咁變咗即係佢睇落去就似乎佢係整頓緊啲民間企業，唔好太勁大咯嚇。 黃國英啊，其實咧媒體就好多時都會發表唔同嘅評論啦，咁有啲嘢都會引述翻咧，即係國際嘅一啲研究啊，國際嘅數據嘅。咁但係譬如喺一個咁嘅政策市情況之下，我作為普通嘅投資者，應該去點樣去辨識邊啲真係可能係真係有機會出手整頓啦，邊啲唔係嘅咧？嗱，譬如最近我哋見咧無論喺譬如白酒啊、奶粉啊嗰方面咧，都有啲波動嘅。咁我哋點樣分辨啊？ 其實我諗成第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你要睇，即係就算佢整頓到都好啦，咁啊啲企業可能都會自律嘅，即係譬如你以白酒嚟講啦，其實你嘈都唔會影響啲消費者嘅選擇，但係你會見到一樣嘢就係、是、龍頭嘅茅台其實佢係唔敢點樣加價嘅，咁呢個已經令到個股價已經跌咗好多㗎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自律嘅表現，咁變咗我覺得你都要諗，其實就算即係好多都係消費嘅。 的範疇啦，就其實影響力，即是那個政策影響力是小一點的。但是我想你都要研究一下，究竟那個企業之間會不會即係好似出現了白酒的情況，就即係咁就會有個幾大的問題對於投資嚟講。咁我覺得即係呢一方面就都要考慮埋嘅，因為如果唔係嘅話，純粹你睇咧就係話佢可以控制嘅，譬如好似互聯網咁樣，佢可能有好多嘢可以實質上政策牽涉到嘅。但係如果你消費嘅話，譬如講奶粉嘅話，啲人你唔可以叫佢哋即係用無鹽奶粉去選擇權喺個人嗰度啊。咁變咗我諗個諗法就係，究竟你嗰個企業會唔會？加唔加價 明白，好多謝曬你，黃國英傾到呢一度啊，今晚亦都到此為止，多謝曬陳景祥。